地方歌谣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冷夜。小时候我一直不理解爸妈为什么可以这么早就起床了，长大之后慢慢明白，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，而是生活和责任。哪有那么多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而已。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生活，是不是也应该早点休息，迎接明天的挑战。 你说的话我永远不懂，你的情绪我无法琢磨，两颗心又怎么能相通？我的心事你似懂非懂，爱情的事仍无法猜透，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？算了吧，好吧，为何还要留恋梦中？算了吧，好吗？人生终究还是一场空。我的心事你似懂非懂，爱情的事仍无法猜透，未来的路又该如何去走？ 有人说爱情没有先来后到的规矩，但是婚姻是有的。婚姻的难以为继，爱情的扑朔迷离，都让我们很感叹。有句经典台词说， 结婚就是用失去的热情来换取安稳。过了三年，老公只会把老婆当成是冰箱一样对待，觉得只要打开门就随时会有食物吃，明明坏了的话很不方便，但是从来都不去维护，你说呢？ 末班车回家，雨一直下，整夜人的泪，他不听话，我不想去擦，就这样吧，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，一夜长大，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，我总是很少说，不懂得表达，分手我不怕，你知道吗，你知道的啊，只是他几乎听见我们的家，你真的不想吗，这些年的真心无猜，你只当我是朋友吗，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，它却那么清楚啊，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， 前两天看了樱桃的一段采访，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他说面对很多事情做选择的时候都是非常困难的， 但有勇气追求爱情，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这样的勇气。 什么时候我们牵着手贴在胸口，好像是和我们挥过的同样一双手。这个时候我们点点头，还能问候，过得好吗？你也给我久违的笑容。 Still I love you， 连再见都没说的朋友， 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的日子，但与其沉浸在痛苦当中没有办法自拔，还不如勇敢地去面对新的生活，拥抱阳光，收获成长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

留片刻，要如何取舍？去年见的美丽贝壳，心不透彻，不会懂多难得。以为只要见。 今天看到一条微博说，一个人爱你的最高形式是接得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，因为说我爱你很容易，买一两次东西也很容易，但在面对你一次又一次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不是不耐烦，也不是表面礼貌，他可以忍受你所有的负面情绪，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 我们都带着悲伤的

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在一堂幸福课上学到说，际遇是会有变化的，不存在一眼看到头的人生轨迹，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可以被计算，也不是所有可以计算的事物都值得去计算。跟着自己的内心走，人生不需要设限，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可以呢？说每段感情都应该给自己三次原谅对方的机会，一次原谅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但够坦诚，一次原谅他没有你爱他那么多但够专一，还有一次原谅他和你相处的时间不多但却珍惜了在一起的每一刻。每当对他失望的时候，不妨想想他曾经那样子陪在你的旁边。好的爱情非常的不容易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